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一章，火弩箭，第三十四集。 克鲁克山突然把毛竖起来，一种尖锐的呼啸声响彻了整个房间。袖珍窥镜从弗农姨父的旧袜子里掉了出来，在地上旋转着，闪闪发光。 我把它给忘了。 哈利俯身捡起窥镜。 我尽量不穿这双袜子的。 窥镜在他手中旋转尖笑，克鲁克山朝他丝丝喷着唾沫。 你最好把那什么带走，赫敏。 罗恩暴躁地说，坐到哈利的床上，揉着他的脚趾。 你不能把那玩意儿关掉吗？ 赫敏大步走出房间后，他对哈利说。克鲁克山被带出门时，一双黄眼睛仍恶狠狠地盯着罗恩。哈利把窥镜塞到袜子里，丢进了箱子，现在只能听到罗恩在痛苦而气恼的低声呻吟了。斑斑蜷缩在罗恩的手里，哈利好久没见到他离开罗恩的口袋了，此刻惊讶地发现，以前胖乎乎的斑斑现在成了皮包骨，还掉了一块块的毛，看上去让人很不舒服。 他看上去不大健康，是不是？ 哈利说。 心理压力太大了吧？ 罗恩说。 如果那个蠢笨的大毛球离他远点，他就没事了。 但哈利想起神奇动物商店里那位女士说过，老鼠只能活三年，不禁想到，斑斑除非有未曾显露的法力，否则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虽说罗恩经常抱怨斑斑既乏味又无用，但哈利相信，如果斑斑死了，他还是会很难过的。那天早上，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里的圣诞气氛显然很淡。赫敏把克鲁克山关在他的宿舍了，但对于罗恩想踢他非常生气。罗恩仍在为克鲁克山又想吃斑斑而恼火。哈利放弃了让他们跟对方说话的努力，专心研究他的火弩箭。他把他带到了公共休息室。不知为什么，这似乎也让赫敏很生气。他倒没说什么，但总是脸色阴沉地瞪着那把飞天扫帚，好像他也得罪过他的猫似的。午饭时，他们下楼来到礼堂，发现学院餐桌又都被移到了墙边，一张十二人的餐桌摆在礼堂中央。邓布利多、麦格、斯内普、斯普劳特和弗利维教授坐在那儿，还有管理员费尔奇。费尔奇脱掉平素穿的那件棕色外套，换上了一件年头很久，看上去发了霉的燕尾服。另外只有三个学生，两个非常紧张的一年级学生，还有一个耷拉着脸的斯莱特林五年级学生。 圣诞快乐！ 哈利、罗恩和赫敏走到桌前时，邓布利多说道： 我们这么少的人，用学院餐桌显得有点傻。坐，坐吧。 哈利、罗恩和赫敏并排坐到桌子末端。 爆竹！ 邓布利多兴高采烈地说，把一个银色大爆竹的尾端递给斯内普。斯内普不情愿地拉了一下，一声放炮般的巨响，爆竹炸开，露出了一顶大大的尖顶女巫帽，上面顶着一只秃鹫标本。哈利想起了那个伯格特，与罗恩相视一笑。斯内普的嘴唇抿得更薄了，他把帽子朝邓布利多一推，邓布利多马上用它换下了自己头上的那顶蓝乌帽。 痛快地吃吧！ 他招呼道，笑眯眯地环视着全桌。在哈利拿烤土豆时，礼堂大门又打开了，是特里劳尼教授。他像踩着轮子一样朝他们滑了过来。为了庆祝节日，他穿了一件缀满金属亮片的绿衣服，看上去更像一只闪闪发光的超大号蜻蜓了。 哦，西皮尔，真是让人喜出望外。 邓布利多站起来说道。 我刚才在看水晶球，校长。 特里劳尼教授用他最虚无缥缈的声音说道。 令我吃惊的是，我看到自己抛下了孤独的午宴来加入你们的欢宴。我怎能拒绝命运的招式呢？我急忙从我的塔楼下来，恳请你们原谅我来迟了。 嗯，没问题，没问题。 邓布利多眼里闪烁着光芒。 我来给你弄一把椅子。 他果然用魔杖从空中变出了一把椅子。椅子旋转了几秒钟，扑地落在斯内普和麦格中间。然而特里劳尼教授没有坐下，他的大眼睛滴溜溜地向桌边看了一圈，突然发出一声低低的尖叫。 我不敢，校长，如果我坐到桌边就是正好13位，这是最不吉利的。别忘了，当13个人一起用餐时，第一个站起来的肯定会第一个死去。 我们愿意冒险，西比尔。 麦格教授不耐烦地说。 坐下吧，火鸡都凉得跟石头一样了。 特里劳尼教授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坐到空椅子上。他闭上眼睛，紧抿双唇，仿佛在等着雷电击中餐桌。麦格教授将一把大勺子插进了最近的汤碗里。 牛肚要吗，西比尔？ 特里劳尼教授没有理睬，他睁开眼睛，环视了一遍周围，说道： 可是，亲爱的卢平教授在哪儿？ 我担心那个可怜的人又病了。 邓布利多说，示意大家自己动手。 正赶上圣诞节，真是太不幸了。 可是你想必已经知道了吧，西比尔？ 麦格教授扬起眉毛问。特里劳尼教授冷冷地看了麦格教授一眼。 我当然知道，米勒瓦。 他淡淡地说。 但我们不会炫耀自己无所不知。我经常假装像是没有天幕一样，免得让别人感到紧张。 原来如此。 麦格教授辛辣地说。特里劳尼教授的声音突然变得不那么虚幻了。 如果你非要知道的话，米勒娃，我看到可怜的卢平教授在我们这里待不长了。他似乎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我说要给他看水晶球时，他几乎是匆匆逃走的。 可以想象。 麦格教授冷淡地说。 我表示怀疑。 邓布利多说，语气轻松愉快，但稍稍提高了一点声音，这就结束了麦格教授和特里劳尼教授的对话。 我不相信卢平教授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西弗勒斯，你又给他配置魔药了吗？ 配了，校长。 斯内普答道。 很好。 邓布利多说。 那他应该很快就能起来活动了。德雷克，你有没有尝过这些小香肠？味道好极了。 被邓布利多招呼的那个一年级学生满面通红，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那盘香肠。在两个小时的圣诞大餐中，特里劳尼教授的表现还算正常。哈利和罗恩被美味佳肴撑得肚子都快爆炸了，头上还戴着各自的爆竹帽子。午餐结束时，哈利和罗恩首先从桌旁站了起来。特里劳尼教授大声尖叫： 哦，亲爱的，你们哪个先站起来的？哪个？ 不知道。 罗恩不安地看着哈利。 我不相信这有多大区别。 麦格教授冷冷地说。 除非有个丧心病狂的刀斧手在门外等着，要砍死第一个走进门厅的人。 连罗恩都笑了起来。特里劳尼教授似乎受了莫大的侮辱。 走吗？ 哈利问赫敏。 不。 赫敏小声说。 我想跟麦格教授说句话。 刚才是想问问他 能不能再多上几门课吧。 罗恩打着哈欠说。两人走进门厅，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丧心病狂的刀斧手。来到肖像洞口，他们看到卡多根爵士正在跟两三个僧侣、几位霍格沃茨的前校长以及他那匹肥肥的小灰斑马一起享用圣诞晚餐。他把头盔推上去，举起一壶蜂蜜酒向他们致意。 圣诞快乐。口令。 下流的杂种狗。 罗恩说。 你也一样，先生。 卡多根爵士高叫，肖像向前弹开，让他们进去了。哈利径直回到宿舍，拿了他的火弩箭 和赫敏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飞天扫帚护理工具箱。下楼来想看看能对火弩箭做点什么，可是并没有折掉的短枝要修剪，扫帚把也光滑锃亮，似乎没有必要擦拭。他和罗恩只是坐在那里，从各个角度欣赏他。忽然肖像洞口再次打开，赫敏进来了，还有麦格教授。麦格教授是格兰芬多学院的院长，但哈利以前只有一次在公共休息室里看到过他，那次他来是宣布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此刻哈利和罗恩都抓紧了火弩箭，呆呆地望着他。赫敏从他们旁边绕过去坐下，顺手抄起一本书挡住了自己的脸。 就是这把对不对？ 麦格教授目光敏锐地说，走到壁炉前端详着火弩箭。 格兰杰小姐刚刚告诉我，有人送给你一把飞天扫帚，伯特。 哈利和罗恩都回头看赫敏，他露在书上方的额头正在变红，而且书都拿颠倒了。 给我看看行吗？ 麦格教授问。他没等回答，就把火弩箭从他们手中抽了过去，从头到尾仔细查看起来。 嗯，一张字条也没有吗，伯特？没有卡片，没有任何信息。 没有。 哈利茫然答道。 我知道了。 麦格教授说。 恐怕我要把这个拿走，伯特。 什么？ 哈利说着慌忙站了起来。 为什么？ 需要检查一下它上面有没有恶咒。 麦格教授说。 当然，我不是专家，但我想霍奇女士和弗利维教授会把它拆开。 拆开？ 罗恩不相信地问，好像觉得麦格教授疯了。 麦格教授说。 如果我们确认他不带恶咒，你就可以把它拿回来。 他没有问题。 哈利说，声音有点颤抖。 真的，教授？ 你无法知道，伯特。 麦格教授说，语气十分和蔼。 至少要等你骑他飞过之后才能知道。但在我们确定他没有被做过手脚之前，你恐怕不能骑他。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麦格教授一转身，带着火弩箭出了肖像洞口，洞门在他身后关闭了。哈利站在那儿，望着他消失的地方，那一罐速捷把手增光剂还抓在手里。罗恩则把气撒到了赫敏头上。 你跑去找麦克教授干什么？ 赫敏把书丢到一边，脸上依然泛着红晕，但他站直身体，不服气地面对罗恩。 因为我想，麦格教授也这么想，那把飞天扫帚可能是小天狼星布莱克送给哈利的。